是咁的，局长，世云呢单料爆喎、 哦！又有独家消息，有冇影相拍片先？ 真诚为香港，信我啦！ 冇图冇真相，有难度啊！ 明嘅，巴达斯达做紧嘢噶啦，就快推上报。 上报不如上城寨啦！ 逢星期五晚 六点至八点， 独男独女。好嚟，哎，哇，真系好感动啊！我哋搞了半个钟头，终于可以有声有画面啦。咁首先即系解释一下咩事先。首先就系呢个 YouTube 连唔到 link 啦，连唔到 link 之后咧，就几经吩咐，终于连到啦。连到第一次之后咧，冇声，今次终于都有声有画面啦。我希望系啦。如果大家听紧的话，就俾啲反应，我哋系咪听到声，听到画面啦？咁就系即系欢迎大家嚟到今晚嘅节目，就系、是、诶。獨女，因為我都唔係好知道其實在座呢兩位係咩事，咁不如藍黑間先生你自己介紹下自己先啦。 歌聲飄送千千里黑間台嚟，歌聲飄送萬萬里花園地。 點解要唱呢只歌？ 歌聲句句唱出越快少年時， 咁老咁舊嘅歌， 一生伴著你。 好，非常之好聽嘅。咁好啦，咁 我冇歌，我冇 歌嘅。咁咧就其實都非常之好聽。我諗大家都可能已經有一刻嘅錯覺，以為自己去咗呢個。 估下我哋係邊個啊？估下我哋係邊個啊？ 通常呢啲位都好慘嘅，如果冇人保重啊，大鑊。 唔係你要扮，你要扮噶嘛？你要扮到好似估唔到。 我要扮無啟言，跟住之後。 嚇、啊！ 一定唔係阿 Lens， 一定 我嘅 sell 啊 sell 蘋果。 係啦，咁因為其實奈何近排呢個嘅蒙面歌王咧太厲害啦，咁我哋就請咗兩位蒙面嘅嘉賓上嚟啦。咁我就即管睇下佢哋兩個可以蒙到幾時。好啦，咁而家一切都正常啦，又可以依呢位朋友就嚟頂唔順咯。你應該就係贏，加油！咁就係嗱，經過呢個技術嘅故障、重重嘅故障，大家終於都可以開始啦。咁我諗就可以代你代呢、這個，你可能係你嘅朋友啊，素食女神講下，即係我哋都有一段時間都冇見啦。其實你又去咗邊呢？ 嚇、啊！我你講我個 friend 係嘛？ 你個 friend， 你個 friend， 你的朋友，你的朋友。 消失咗，唔知道做咩咯？ 消失於風雨中啊！ 咦，咁舊嘅你應該今日講，你今日做緊所有嘢都咁舊嘅。唔係，其實去咗異國啊嘛，離境啊，好易啊，唔好意思忍住， 放心吃喝啊，去遊異國。 係冇錯，出遊異國， 終於都可以翻嚟啦， 歸位啊，大家所有， 挺好啊。 所以其實大 家好惡啊，唔係做到係好大冷嘅先得嘅。 唔係，我諗住同埋好大勇氣， 噏極都得。 唔係同埋好多錢先得嘅。 我邊有拉有錢啊？你老母拉有錢啊？真係，唉，夏將軍話真係。 你咪蟹將軍近排都已經食到人有事啦，所以大家 要小心 啲啦。 係啊，蟹將軍火燭添啊，早排都 好搞。今日嘅事，咁我哋講翻啊，唔好講將軍啦，我哋講女神啦。係。咁啊，女神你去咗異國係嘛？哇，女神 出咗國一 陣，噴嘢。 出咗國，喂，因為入講女神有少少又係唔慣，又翻嚟唔慣呢個 feel。 唔慣。 咁叫涼涼啦，你想講嘅嘢都可以的。 女神，繼續女神啦，有得揀。 哦，好，繼續啊，繼 續。誒，有人估中啊？ 啊？邊個？ 唔通係 Kevin？ 好交氣，好交氣呢位同學。 多謝啊，多謝啊，竟然 話。誒，我哋節目完咗會俾翻酬勞你嘅。 估唔到你就係無體言啦。 你三盒飯你飲緊？ 多謝呢位無體言。 三盒飯。 係啦。 去咗台灣。誒，兩轉冇見你哋嘅時間，應該去咗兩轉。 點止台灣啊？我哋 淨係台灣咋？ 唔係喺電視除咗亞視都見到你嘅喎。 啊！除咗亞視外咯， 如果將你覺得由呢個港島去呢個將軍澳都係旅程的話，咁應該去咗好多地方。 你話嗱，除咗亞視之外，可能有冇？係 咯，我又去咗將軍澳啦，又去咗荃灣啦。 鳳凰衛視冇見到你係嘛？鳳凰衛視 暫時未，暫時未。 我遲咗㗎啦，鳳凰衛視都當埋香港電視㗎。 我哋而家計出國啊，出境啊。 出國又唔啱啦，啱定唔啱？一國兩制喎，國唔國？ 係去咗台灣。去台灣兩次啦，應該都有。係啊，因為上次好似六月。中定六月頭到 㗎，係啊！我睇台灣電視見到你， 係啊！ 我遲啲再講下台灣嘅電視啊，講下你台灣嘅見聞先，有冇豔遇先？ 冇嘅， 冇豔遇。唔係調翻轉，啲人見到係佢有豔遇，唔係你有豔遇，啱唔啱啦？咪咯 ，OK 喎 ，friend 嚟嗰個。 咁去到過做乜嘢咧？過去靜修。 唔係第一次過去就上咗個台啊嘛，咁跟住就上咗個台。 我知喊添啦， 大家都知，大家都知。 大家都知仲即係。 唔 係嗰 台 係 幾 challenging 嘅，即係幾有挑戰性嘅。 因為成幾人喊嘅。 唔知嘅完全，我覺得 邊度嚟嘅其實、那個。 小巨 蛋。小巨 蛋 啊，係咯。 豬蛋啊！ 犀利，係啊！即係黐人哋，黐人哋， 我哋去 黐人哋 咧睇演唱 光終於上到。 唔係你喺台上面，我哋喺下面嗰啲咧，一 山頂嘅朋友， 一點仔嗰啲咯，小巨蛋嗰啲。 所以好佩服啲 artist， 原來佢哋上台見到嘅嘢係真係另一個世界咯，因為上到去係完全空白一片嘅，咩都睇唔到嘅。 即係你面目模糊，後面一餅嘢咁樣， 淨係一劈光咯。 O、okay, K， 即係見唔到人頭嘅。 咁似 Andy 講嘅你經驗， 因為係咪上到去嘅頭暈眼花啦？因為 所以係啊，其實你諗到任何稿咧、嗯，你上到去其實你係會已經唔記得咗。 睇唔到稿嘅、嗯， 已經唔記得咗，因為你成件事就嚇、是啊，我揾唔到焦點。 我真 係 佢喊到嗰啲 Philippe 嗰啲，跟住之後話我唔記得次要講咩，嗰啲係堅嘅， 唔係喊啊，而係根本 唔係我其他嗰啲歌。 可能我呢啲。不是啲 professional artist、嗯、我不知啲 camera 哦。哦，嗱啱啦，啱啱嗰個路端嚟啦，我唔係 professional artist 啫，都係 artist 啦。哇，又唔同咗個地位已經。 唔係，即係我唔似佢哋咁咧，一支上台就知道啲 camera pan 邊度啊。咁完全唔知啊，連觀眾又睇唔到。 嗱，三號機嗰度咯。 因為你平時譬如你 同觀眾揮下手先。 係三號機啦，係劉華 嗰個。嗰邊有冇啊？嗰邊二號機啊？ 嗰邊冇黑兩號機， 嗰個唔係嘅咩？咁唔係因為平時你譬如 demo 啊呢啲啊，咁大概你都已經好清楚自己大概要望啲咩啊，有啲咩人喺度咁樣。但係你喺嗰個台上邊個經驗非常寶貴，就因為真係完全空白一片啦，開始唔係好記得自己要講咩啦，因為實在下低好似好期待你。開麥講第一句說話，跟住咁多人好大壓力，因為我後尾其實先知道，原來佢哋坐咗兩三萬人喺下底。 哇！ 即係如果我初已經知道有幾多人，可能我唔敢上台嘅啦。 我哋唔知嘅，總之後面有評判，有堆人喺 artist 喺度啦，最少。 總之有一扎人啦，咁跟住完全唔知邊個打邊個，因為上到去完全真係淨係見到光嘅。咁跟住咪即係一淨嗰啲射燈嗰啲光咧，咁啊淨係識得講，記得乜嘢就講咩咯。咁其實你話激動當然有，但係問題激動嘅背後就反而係好緊張。其實我上嚟做咩咁？即係完全係空白咗。咁所以後期經歷咗呢一個，就覺得啊，真係要佩服嗰啲真係上台可以揮灑自如嘅 artist 啊。 我諗我都 OK 嘅，面皮夠厚。 下次有機會俾你。 如果有獎嘅話，我代表即係翻個環保大獎咁樣啊。 係啦， 因為我爸爸 咧，媒體經驗充足， 即係呢一排就身體保養，咁我頂一頂先。 你哥哥啊？你話佢唔係老豆啊嘛？ 我老豆咁，我阿爺啦，都係嗰個。啊是但啦， 即係你阿爺啊。 我阿爺啊，真係。 咁但係你話其實會唔會關？即係我又諗啦，上次係因為透露少少就係你代你哥哥上去攞獎啦。咁就會唔會關係？即係唔係你平時，即係你平時都有面對媒體、面對鏡頭嘅，但係你平時面對鏡頭係做 揮灑自如噶嘛？ 你煮緊嘢，即係其實已經係一啲你自己好熟悉嘅嘢啊嘛。會唔會嗰次係因為有啲唔同嘅性質咧？ 第一就係因為冇預先知道究竟要自己使唔使上台嘅。係。即係大家，我唔知道香港嗰啲。頒獎典禮是怎樣的，但是我參與過的真的完全沒有風知道自己是不是要上台的、 哦、 最後那個 minute 真的等台上宣布的時候才上的、 是 真的 不是 之前有一個之前有一個台灣都試過的就是黃力宏和黃力宏 黃力宏一樣 的，然後他衝了上去，然後黃力宏就即係攞到爆咗咯，真係。 唔係你又黃力宏、黃力宏係嘛？ 係啦，咁但係你話， 所以 最後一刻 所以係啦，因為我估佢哋嗰時都係咁樣、哦，所以就變成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係咪，跟住就想衝上台咯。因為其實真係開心嘅，我諗如果我係當事人嘅話，係超開心嘅。 Okay. 但係我就有少少錯愕咯，其實係我諗住喺度陪坐嘅啫。 倉嘛，嗰度。 即係賠償意思係做下腦諗咁樣。 但係點解最後你會由腦諗變咗上去嗰個 咧？其實我係 plan 要上，如果萬一宣布嘅咧就係上嘅。不過問題係你冇 expect 真係會上。 或者你預曬即係講詞嗰啲嘢。係 咯，誒大概記得有啲乜嘢要講咯，應該咁講。但係你唔係諗住自己真係會上台嗰個嚟，因為你真係覺得已經 50-50 啦，有機會唔係自己噶嘛咁樣。咁到真係要上嘅時候，其實就開始頭先講咯，完全所有圓同所見嘅嘢，淨係見到光，咩都見唔到啦。因為開始即係你完全冇 prepare 過，你唔知道你前面係啲一堆咩嘅嘢 ，camera 喺邊，人喺邊都唔知咯。咁但係我覺得呢個經驗好好，因為可能當你以為譬如你去面對普通平時煮嘢食嘅群眾咧，已經可能好犀利啦，十幾廿個人咁樣咯，係咪？咁但係原來面對幾萬人，包括埋喺一個咁樣嘅環境、咁嘅燈光底下，原來係哇另一個景象。咁其實對自己嚟講都同埋又唔係母語啦，因為要用國語講嘢啦。咁我覺得嗰個都係一個好好嘅訓練嚟咯，我自己。 咁你自己滿唔滿意你自己？ 唔滿㗎，因為一上到去之後開始喂，即想喊。 唔係喎， 頭嗰一句係 欣賞你個激動嗰個激情。 頭嗰一句有少少咁樣自己， 仍影得啲衰嘅啲相應該 OK 嘅 ，OK。 唔係係咯，咁後屘發覺，咦唔，其實我喺台上面就會同自己講話，你唔可以喊足全程嘅喎，你要講清楚俾人知道，其實你講咩喎。咁於是就即刻收斂咗，咁跟住就先至講餘下嘅嘢咯。我覺得 OK 啦，即係我又唔係真係佢哋明星啊歌手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都算係咁，因為佢哋真係好犀利嘅，佢哋 behind 又先都得意嘅，係會不停咁樣喺度會可能補妝啊。 我側邊嗰啲友仔啊， 係啊，即係 commercial break 嘅時候咯。咁我呢啲完全真係坐喺度，好似普通一個觀眾咁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其實都一個好寶貴嘅經驗，因為我諗我未必即使係書啊煮嘢食啊，都唔會上到去二三萬人一個咁嘅台啦。即係我諗好少幾百人或者仲會有幾千人或者 都唔 係 嘅。嗱，你諗下，你諗下當年都會冇人會諗過補習可以去到咁樣紅館咁樣噶嘛。可能假意時，可能五年十年之後，我哋見到呢個素食女神卜起咗紅館，做乜嘢？唔係棟篤笑，棟篤煮， 好似呢、這個咩 棟篤煮 嗰個咩謝多燕啊，喺度 唱嗰啲喺個咩醫館定咩館啊？唔記得咗啦， 醫館好似係話，即係跳舞啊嘛， 幾萬人都 係咯，咁樣好勁喎！我煮嘢食煮都睇下幾萬人， 等下俾錢入嚟就係睇你煮。O K 喎，又如果你有呢個棟篤煮，真 係有得諗啊！ 有得諗， 有得諗喎！ 俾翻 credit 我，唔該， 記得揾我 sponsor， 唔該， 俾翻 credit 我，記得呢個名 係啦。 我你講緊你台灣第一個旅程啦，即係去完六班完獎之後去邊？ 六月嗰時候，我咪翻嚟咯，跟住如常做翻，譬如鋪頭嘢啦，同埋做翻其他嗰啲訪問啊，即係香港媒體嘅訪問啊、demo 嗰啲嘢咯。咁跟住最近就係九月嘅時候又再過去啦。 過去做咩咧？ 冇啊，純粹係屋企度中秋要過去咁樣。 你屋企哥嗰邊一齊即係過節咁樣。 係一齊過節。 我記得台灣月餅咪唔同先，即係雖然而家好似隔好耐都想知喎。 我其實冇食台灣月餅，反而因為我哥嘅台面全部都係港式月餅。 榮咩榮華，但係冇食冰皮月餅啊！ 冇，即係傳統嗰啲雙黃白蓮蓉嗰啲。 OK。 喂，但係台灣人佢食咩月餅先？你知唔知 道？我淨係知會烤肉啊嘛，即係燒烤。 係啊，佢哋勁中意食 BBQ 啊！佢哋一凡係中秋嘅時候，就家家户户一定會食 BBQ、 哦。即係屋企定係喺門口咁樣？ 門口又得，天台又得，總之佢哋好似係一個要慶祝嘅，因為我有台灣朋友直頭問我：你哋香港有咩慶？即係中秋節 玩燈籠咯，食月餅， 食燈籠玩月餅啊！香港人早已有運， 唔係煲蠟咯，夾女咯。 唔知啊，完全我嗰陣呆咗嗰下，咦？點解有咩慶祝啊？我咪又係嗰啲月餅同燈籠。 唔係我哋即係特別啲咧，就係去沙灘，唔知試過未咧？點蠟燭咯，成個沙灘都係 燒咗啊！沙灘 屯門有喎，嗱屯門咧一到中秋節咧就 燒嘅時去， 兩溝女啫嘛， 係咯，唔係溝啦，冇溝佢夾咋，邊個溝啊？好誠實㗎， 咁你咪賺咗咯， 賺曬啦咁多人。 嗱，你諗下 女仔又唔使你，又唔使你去追蠟燭，又唔使你俾錢，你淨係及啫喎。 條街月亮咯，追月啊嘛，咪先上海喺上面唔使追啦，跳上去咪得咯，係咪先？喂，講翻特別，即係花一少少啦。我記得有次中秋節咁樣咧，即係去皇宮門嗰邊咖啡，因為成大好多人嘅，廁所應該唔夠人噶嘛，好神奇地咧，竟然有一個平時係唔會人屙尿地方屙尿，但係秩序井然嘅喎。又會咁啱個建築物咧，又分開兩邊。 你咁樣講有少少怪嘅。 垃圾房， 垃圾房， 垃圾房邊一設樓？啲人佢有兩邊啦，好似啦，嗱呢邊男呢邊女咯，有人一邊去廁所就唔會，即係譬如啲埲牆四方形啊，嗱呢邊男呢邊女咯。 點解嗰度冇廁所？因為 夠咯，太少啦。呢個好似特別，即係中 太多呢啲去應接嘅人啊。 係啊， 好似你咁， 好太特別呢個經驗。 及女之餘就去， 同埋我好似試過，即係有台灣朋友帶嚟燒嘢食咧，佢哋覺得用叉叉，誒點解香港用叉燒嘅食咁特別？佢哋係夾住喺個炭爐上面， 佢有一個網嗰啲嘅網燒嘅， 佢覺得好過癮咯咁樣。係 啊，同埋佢都似香港嗰啲即係傳統咩，打開一個嗰啲BBQ 爐咁樣嗰啲咧，佢哋就係咯，好少你頭先講嘅用，即係我哋嗰啲傳統叉嗰啲咯。但係就好奇怪，佢哋真係家家户，因為我後屘有沿途譬如去十份啊，去其他地方嘅時候咧，真係見佢哋真係成家人咧冇嘢做就喺度 BBQ 咯。但係嗰時個天氣其實又唔係真係好涼嘅喎， 其實嗰陣時係咁啱打風啊嘛，你記得我哋中秋節 而家係台灣嗰時，我記得屋企人咪冇點出去啊嘛。 係啊，同埋最搞笑就係超市咧，全部都係 BBQ 嘢賣， 全部啊， 即係當然佢唔係應該 燒烤包， 唔係佢應該有一個 corner 位真係 for BBQ 咯。咁你可想而知，其實佢哋係真係幾熱衷咯嗰段時間。 咁我哋熱衷啲咩咧？香港 我答唔到啊，當時同我個台灣朋友。我完全答唔到，燒燈籠， 燒燈籠係啦，嗰啲紙燈籠， 煲蠟咯，即係話有啲 呢個唔係傳統啦， 唔 係唔係傳統，但係你話會做嗰樣嘢就係 玩火同埋煲蠟啊， 其實 係 同埋熒光棒咯，即係你見到之前有人講話叫你哋唔好再玩熒光棒啊嘛，但係你話真係好。一定要做嗰樣嘢，真係冇乜。 出街喺度長衫。 瞓覺。 中秋節瞓覺咁樣。 放假嘛。 喂，但係台灣有冇啲傳統燈籠先？嗱，我細個嗰陣時咧，講翻廿年前咧，我 兔仔， 唔係兔仔啊，咪有個碌柚嘅，搣曬佢之後咧，揾個鐵線穿埋佢咧，整蠟燭串吊喺度玩咁樣，好型啊嘛。 台灣冇見到喎，反而我睇唔到佢哋，即係其實都係傳統嗰啲紙燈籠咯。但係就真係唯一就係覺得，咦，原來佢哋真係好興食 BBQ 就真嘅，因為一入到超市就全部都係賣，即係好大好多眼地方就係賣呢樣嘢，同埋知道大概你中意食嘅嘢同我哋都好似咯，譬如燒呢個棉花糖咁樣， 又著曬火咁樣，我仲要係燒唔到嘅， 即係因為見到好多 唔係真係燒嘅，著火就燒。 咁你覺得好得意，即係其實原來佢哋嘅其中即係可能習俗其中一個部分就係 BBQ 啦。 BBQ 啦，即係唔食月餅反而 係啦。咁我覺得呢個都幾得意，因為平時你譬如好少咁樣，即係可能你去台灣咁。純粹係吃喝玩樂咁樣啦，咁你撞啱真係呢啲過時過節先大概知道大家嗰個差異咯。咁又有咁講，或者一家人即係聚埋，我哋就可能中意秋冬嘅時候打邊爐啦， 打麻雀啦或者 係啦。咁即係如果要食嘢，其實打邊爐啊、燒烤都係最容易 prepare 噶嘛，唔使咁煩嘅。我諗呢個都係因為原因導致我哋又中意打邊爐，佢哋又中意 BBQ 咁樣咯。 因為我細佬係喺度讀書嘅，咁我就問佢：，你有冇去烤肉啊？跟住佢話冇啊，打風啊。跟住我就問佢：，我話咁其實呢個傳統係點嚟？跟住佢話：，佢都唔知喎，但係佢真係佢年年都會去應接。佢話就算唔係喺門口擺過，你啱先講嗰啲爐咧，都會去嗰啲烤肉店啊。因為佢哋好多噶嘛，即係啲吃到飽嗰啲咧，就真係好多。跟住佢就話：，咁去咗嗰間度食咯，叫做應下節咁咯。跟住我就幾得意喎，但係香港反而冇呢啲。話要應節嘅任何嘅 煲蠟咯，頭先講 煲蠟 燒著咗間屋嗰啲做應節。 咁但我又好想好好奇啦。咁即係通常啲人即係烤肉啦，佢美其名叫烤肉，咁即係其實唔一定係肉嘅。咁但係你食咗啲咩咧？ 係喎， 好食啦！ 我都仲未睇到，我諗起啊，醒唔起喎，素食女神佢 烤咩先？烤肉咁樣就蘑菇有肉啦。 咁又OK 嘅，譬如說你平時宵夜食都會食，譬如可能菇啦，有啲素丸嗰啲其實燒嚟食都幾好食嘅。咁但係我當然喺台灣就冇嘅，我就純粹食咗啲好似燈籠椒嘅嘢啦，佢哋有啲叫青椒嘅嘢啦，同我哋食開燈籠椒就冇咁肥仔嘅，即係扁身啲啲係啦。 咁就另外再食咗種炒菜咯，喺個 BBQ 爐， 即 係 一個爐上面，爐上面炒菜食。 係啊，就炒啲菜食，跟住再燒咗啲菇食咁咯。咁都好飽，因為仲有粟米啊，好多嘢其實可以食嘅。咁我覺得 OK， 因為我其即係我以外其他人其實都係食肉噶嘛。咁佢哋咪繼續烤佢肉嗰部分，咁啊剩翻一。解位就是用來燒我的東西 咯。 OK 的喎， 我們通常咧即係燒烤都有搶火，你好有一個位專係俾你。 係啊係啊，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唔食噶嘛，咁就唯有係諗究竟買啲咩俾我咯。但我又覺得 OK 嘅，譬如其實純粹都是想享受的氣氛咧。咁嗰日咁啱打風前的台灣的中秋節，因為嗰陣我唔知道香港是點，據說都好似陰天同埋落雨啊，好似話。 哦，記得是香港斬樹前係咪？啊，唔係喎， 之後 搞亂曬時間咧。 係咯，好熱咯嗰排就係。 係咯，因為台灣就啱啱好睇完個月光之後，就風雲變色啦。 因為女神嘉臨，風雲 咗好多人咯。 台灣嗰啲遠鄉多，香港咧素遠嗰啲多。素 啊，我冇啊，其實我真係我自己就一般都唔係好食嗰啲嘅。咁所以我都係反而去超市去試佢哋嘅啲啲蔬果咯，有冇啲特別嘅蔬果係只係台灣先有嘅咯？ 啲名字會有啲唔同咯，即係譬如佢哋有啲名字叫咩大陸妹啊嗰啲啊嘛。 咩嚟㗎？ 大陸妹啊， 冇睇過。 我要想一想啊，我同埋佢哋，同埋佢哋唔係叫娃娃菜噶嘛，叫高麗菜噶嘛，高麗菜， 高麗菜， 高麗菜啦，係咯，即係呢啲名字是不是有啲唔同，但係我諗食嘅品種應該其實大同小異噶嘛。 因為佢哋始終我有少少感動，係佢哋始終有農民啦， 係 即係同香港話冇曬耕田嘅地方，即係耕農民嚇，即係或者佢變曬一啲可能室內啦，香港或者天台嗰啲啦。但係佢哋真係有農民，真係有土地，咁佢哋有自己嘅盛產嘅嘢，譬如可能芭樂啦，即係石榴啦。咁啱啱落去嘅時候又係好好食嘅時間。 芭樂汁好中意飲嘅嗰邊， 係啊， 同埋佢啲芭樂切完之後咧，就咁揾啲咩咧梅嗰啲粉啊。 是有得或者就咁食都好味，因為佢當做其實就咁新鮮食都好好味。 瓜嘅，同埋台灣其實菠蘿都好勁噶嘛，種菠蘿。 係啦，菠蘿啦，咁同埋仲有佢哋譬如有啲譬如八仙果啊，即係其實係 passion fruits 啊，係八花果定八仙果唔係好記得。其實我哋香港其實買一 pack 可能係好貴嘅，因為都係外國嚟嘅，但係因為佢哋本身有農户咧，咁就好抵食。咁係你會佢喺嗰度試好多佢嗰啲地方盛產嘅蔬果，咁你就會覺得啊，其實就係其實個社會本來即係如果 balance 啲，即係平衡啲咧，就應該有佢哋呢啲咁樣嘅，就唔使一路依靠曬啲所謂進口係啦，進口嘅嘢。但係香港就好多時候，即係譬如我哋想食無花果咁啦，好似香港新鮮嘅無花果全部都係土耳其啊，好貴噶嘛，超級貴。但係你可能喺歐洲食，其實好平嘅一個水果嚟， 土產嚟 嘅 嘛。 土產。 咁我就會覺得，如果我哋有自給自足嘅能力，咁其實有機會呢啲都係變成會。價廉物美多咯，好似人哋咁。 香港都有成新界採油嘅，見到 而家少好多。 有啫，就算以前嘅元朗咪有個大平原，天水圍北邊嘅，咁其實係種米嘅嘛。以前啦， 好耐 啦，而家起樓啦咪， 同埋而家唔起樓，邊有可能啊？ 而家我哋叫種金啦，唔好種米啦。 或者變咗停車露天停車場 啊，都係。我哋已經俾人圍曬板咁咯，等住佢發展。 唔係，即係同我哋成日講笑話咩咧？咩？龍條脷龍毛系咧，台灣真係有噶嘛？啲人成日笑就係呢樣嘢傳過嚟噶嘛。 係啊， 香港好似冇喎，真係條脷龍毛系。 同埋佢哋其實都好系統化開始進入，因為佢哋譬如我有朋友咁佢。即係整嗰啲幫我訂咖啡豆咁，都係台灣嘅，係啦，農民種出嚟嘅。咁甚至佢唔好簡單嘅就 order 係 online 做。 我有個朋友咧，佢係做台灣茶葉嘅本身，即係佢係台灣入面，佢去揾唔同地方去試，我就去個鋪頭試茶葉咯。即係佢話譬如唔同温度60度、70度，做翻咁試個茶葉咯。 喺 香港邊有呢咁嘅嘢玩啊？ 係咯，即係我就會覺得咁樣都有趣，因為去到會就見到譬如佢哋。 啲嘢其實真心係真係，你唔係食一啲進口貨咧，其實係幾抵食同埋幾好味嘅。同埋因為其實佢哋都有市場噶嘛，咁我都有特登供咗入去市場去望下佢哋嘅嘢。咁當然食好多嘢都好大同小異，不過好似你講話，譬如蛙菜嗰啲咁樣，但係相對地佢哋就。多數都係我哋可能就係食大陸噶啦，佢哋就先食台灣本土嘅。咁我就覺得呢樣嘢其實我又唔係話完全話咩本唔本土嘅 issue， 而係如果我哋喺一個供應鏈上面咧，真係能夠平衡啲，即係多啲係自己本身去生產出嚟，咁個價格一定係可以調低，咁而咁樣就會方便一啲真係。負擔不起的人都可以有權去吃到一些選擇咯。但是你好像台灣它真的因為很多種類，當然有進口的是略貴啦，也有高級的一些超市啦，進口可能日本啊的南瓜啊那些都跟香港一樣，但我們就好像偏側了，全部都是 中高檔 是啦，就我最大感觸就是見到呢、這個差異感，即感覺好大咯。 即係隔個海啫，即係一個鐘頭機已經 係。係啊，即係你見到佢個，即係雖然佢又唔係真係好大咧，個國家本身，但係你就見到佢哋都盡能力去支持農户啊，令到啲農户其實 online 就好快嘅，就成我朋友咁，譬如幫我 order 咁咧 ，order 咗 next day 定兩日後，咁就已經會送到喺佢屋企。咁係好方便㗎。 幾錢貴唔貴先一次 order？ 唔貴㗎。 佢本身個成本已經低咗啦嘛。 係啊係，當然佢會即某一個數量先送啦。但係至少你就見到其實而家佢哋嘅農户咧都進入咗一個咁樣嘅即所謂利用社交平台咧， 網 係啦，即係唔係我哋傳統咁。當然都有一啲就係你走入去個農田就同佢傾偈，咁有啲企業係咁做噶嘛。就攞譬如可能你話鳳梨啊或者茶葉啊咁樣咧，即係去做佢哋嘅 product 咁樣。 其實香港窄啲成係咩咧？大家僆仔成日話摘士多啤梨嗰啲咧， 我係 咪 食 秘方？今日食士多啤梨咧，好講過嘢啊！轉磅雞其實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即係最低價。即係佢哋做完之後，可能就教啲僆仔話要環保之類啊，好食。其實可唔可以調翻轉？啱啱你咁講就係成熟啲，有個即係電子系統，香港好似未有。 香港因為上次點樣？ 阿龍啊嘛， 係啊，阿龍嗰次咧，其實佢話 佢想搞噶嘛。 菜統署嗰度已經係 hold 曬所有嘢啦，即係佢定價嗰啲根本就做唔到。你嗰個就話由農户自己 去， 然後就可以再同人 contact 嗰啲，其實就係中間。你見到政府不 support 的話，其實很多政策上的東西改變不到，就真的死曬咁樣。 係啊，我朋友就很 support 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直接從農户嗰度訂貨翻嚟咁包括有陣時候可能佢哋啲蔬菜如果譬如定期咁樣攞咧，其實啲農户都好 welcome，而直接同佢丟，咁就可以減低你頭先講話中間有個中間人嚟從中取利嗰個問題。其實呢樣嘢其實我哋有陣時候都好多時候會講啦，擺上台講啦，但係付諸實行嘅人其實好少。 同埋我記得有一個咧，即係我之前話可能都講過彭一鳴嗰個例子咧，佢話佢哋而家有個情況就係會去即係你而家農户可能種，譬如種要100公斤的粟米啦，但其實佢可能要將個價格標即係 mark up 咗一倍，因為佢要預期其實有50公斤嘅嘢可能係嘥或者賣唔曬咁樣。咁但係調翻轉，如果佢有一個合作社咁樣咧，跟住之後你哋一起去 take 曬啲 order， 譬如你要30公斤嘅，跟住佢就去種。咁佢已經確保咗呢30公斤係有人要啊嘛，咁佢就可以好安心咁去種好呢啲之後咧， 預訂咗個量喺度啦， 係啦，預訂咗個量啦，咁就唔需要再擔心其實我要再 mark 一個價錢去貨呢啲我後面嘅死貨咯，咁佢就會個農夫好嘅同時，跟住之後啲人都可以平啲買到呢啲嘢。 其實我都有聽過類似 ，sorry， 即係啲企業咧，即係台灣啲企業係有咁樣，因為譬如可能啲農户佢有，即係佢哋出嚟嘅嘢係靚嘅，但係就即係好似你講咯，即係大部分可能賣唔曬，其實對佢哋嚟講就係一個負擔嚟㗎嘛。咁佢哋就反而係支持呢啲農户而去做一啲 order， 你去變成譬如一啲鳳梨酥啊，或者一啲即其他茶葉嘅副產品，譬如可能珍珠奶茶嗰啲茶葉嘅來源咁樣，咁令到啲農户有穩定嘅收入嘅情況之下，佢就好安心咧，繼續去生產佢嘅產品咯。因為其實我知道而家即我有限知識啦，咁就知道譬如可能上一次台灣而家做緊候選啊嘛，總統咁啊，蔡英文其實過去日本咧，佢都有講到一個 concept， 我唔係話掰邊個啊，我就想講話佢其實喺佢嘅 Facebook 有發布，就係喺日本嗰度學懂咗一個所謂 日本怎樣去 support 農民導致一些出來的葡萄呢是很好味的、 嗯、 而他們、他說很想將這個經驗呢、嗯、如果假若他當選成為總統，當然是買票 但 為什麼 假 若才能 做呢？不假若都做 到出年出年 他要鋪排一 下，對、哦、你們不要來了。總之他做了總統之後呢，他就會將這個很想將這個人引進回來台灣的農民，幫助到農民、 嗯、 那我覺得其實你見到他們的整體的、架構和我們就很不同、嗯、即是、企業是你說從商業立場又好，不商業立場，因為其實他們最終都是將它變化成一個產品出去賣，但其實他們都現身為好像對於農戶是有個珍惜的、 嗯、 而給予 support。 譬如、我都認識到一些、台灣的稻米的發展，即是那些、商人，其實他們都是特地走下去認識那些農田的、農夫啦，而跟他們搞合作，希望大家這樣 line up， 就是所謂我們經常說的那些香港人最喜歡說 win-win situation 嘛、嗯、即是大家互贏的局面。其實我覺得、他都其實很多啟發，就是可能真的、他們大脈搏過我們很多啦、嗯、而他們那個、架構社會上面都是有一個農民這個階級在這裡，而這個階級又是不可挖掘的、 嗯、 而我們就真的可以挖掘的，因為我們只是很傾側，就是發展地產、服務業、嗯、他們就不是，他們就是盡量希望多元化，所以變成他們對於擁護某一個產業的、珍惜就真的比我們多。因為我有看譬如他們台灣很多書籍、我有在網上介紹過有一本書叫蔬醒，蔬菜的蔬，醒覺的醒、嗯、其實裡面都有說我們珍惜土地資源的同時，他都帶你走入農田、嗯、你感受土壤給那個植物，而將那個能量給了人類那種珍惜、 嗯、 而他裡面當然就是想再 sell 就是、我們怎樣去、要支撐支持一些農戶、啊 嗯、 那這些 concept 是很漂亮的，可能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我們那麼畸形，即相對地啦，當然 其實我哋唔係人正常去畸形啫，係冇 錯冇錯， 其實佢哋應該都有畸形嘅，不過我哋係過分畸形，咁所以就變成我哋就冇，好似冇咗呢 part。咁但係去到台灣，我今次第二次嘅經驗，就因為可能真係又走入市場啊，又同台灣朋友傾偈啊，咁就會覺得咦得意，佢哋嘅嘢就係好似我哋冇咗嘅嘢咁樣咯。 但其實嗰樣我哋不嬲都有啊嘛，嗰樣嘢。 曾經我估應該有嘅。 唔使講咁，我阿婆種菜嘅，我咁遠喺香港種菜嘅。 係咯，咁以前係有嘅，係只不過慢慢冇曬啫嘛。 或者其實個社會都唔覺得佢有，我諗其實仲有好多呢啲其實原本曾經香港有，但係而家冇曬嘅。我哋放個 break。 台灣大不同啊嘛，嚟啊，著著 台灣可以食下嘢。 好啦，放個 break 先。